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要始终如一地坚持和捍卫两个确立，坚定做到两个维护。 北京市近 1.7 万人参加了宣讲报告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以全会精神为指引，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不断开创新业绩，谱写首都发展新篇章。北京市通州区鹿城镇党委书记吴孔安： 我们要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好十九届六中全会的精神，立足本职，接续奋斗，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台消息，全军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团昨天在北京举行首场报告会，宣讲团成员陆军指挥学院政治委员肖东松做宣讲报告。宣讲报告围绕学习理解把握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特别是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依据全会决议和公报，对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重大意义，党的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和重大成就，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解读。报告运用丰富史实、生动事例、详实数据，紧密联系军队实际进行讲解，帮助官兵深入理解全会精神。报告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组织，在八一大楼设主会场，军委机关各部门设分会场。报告会后，宣讲团成员将吩咐全军各大单位巡回宣讲。 追寻精神密码，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 六十多年前，一大批知识分子听党号令，为国担当，将交通大学主体从上海搬迁到西安，献身大西北建设，铸就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今天播出《拳拳西迁情，赤子报国心》，采制总台记者温超、郭鹏。 1956年夏天，上海徐家汇车站，6000多名交通大学师生员工踏上西行的专列。23岁刚刚留校的潘季在弄堂里告别了母亲。 每个人发一张乘车票，向科学进军，支援大西北。大概先先后后迁校搬家搬了3年了。 到1959年，交大70%以上的教师、80%以上的学生来到西安新校园。虽然条件极其艰苦，但交大师生们没有中断任何教学，没有迟滞一届招生。这次大规模西迁彻底改变了我国西部没有大规模工业类院校的格局，为西部发展奠定了深厚扎实的科研基础。去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发布，吹响了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号角。 彭金才同志，请问您在2020年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荣获科技进步二等奖。 今年59岁的西安交大教授彭延才已扎根西部工作近40年，他和团队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从事 PCR 核酸检测技术研究和装备开发，让核酸检测技术普惠基层。他说，正是薪火相传的西迁精神，激励一代代西迁人不断奋进向前，为西部大开发贡献力量。 西迁的老教授身上心怀家国、历历创新的精神，始终呢也激励着我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做祖国最需要的事情。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我国首部地下水管理专门行政法规《地下水管理条例》将于12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规定，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开采区、限制开采区，对超采污染地下水行为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11月23号星期二，农历10月19。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孙春兰在考察冬奥会筹办工作时强调，精心做好医疗保障和疫情防控工作，确保举办健康安全北京冬奥会。 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在京举行，蔡奇做宣讲报告。 冬奥交通设施无障碍升级改造下月完成，景观布置明年1月亮相。 新闻广播推出系列报道，携手奔冬奥，一起向未来。今天请听第一集，夏波光收藏冬奥徽章的人。 全市54个进京检查站每天投入警力5000多人，全力提升进返京人员查验效率。 本市10月 PM2.5 月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5微克，创秋冬季单月历史新低。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昨天到河北省张家口市古杨树场馆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崇礼院区、北京市首钢滑雪大跳台调研，考察北京冬奥会医疗保障和疫情防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19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冬奥会筹办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按照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遵循国际救援规则和医疗保障规律，加强全流程、全要素应急培训和演练，提升医疗保障、疫情防控水平，为北京冬奥会安全顺利举办提供有力保障。在考察场馆医疗点、直升机救援、医疗指挥中心后，孙春兰强调，冰雪项目多是高难度运动，医疗保障是办好赛事的重要环节。现在各赛区配备的医疗设备是一流的，救治力量也要是一流的。要针对各个赛区不同竞赛项目的特点，配强创伤救治等相关科室的专家力量，提高治疗水平。要坚持生命至上，突出现场救援重点，优化转运流程，以最快速度保证最佳救治时机。要通过测试赛、实战演练等形式，进一步完善赛场救援、定点医院收治、心理疏导等医疗保障体系。要组建雪上项目国际联合雪道医疗救援队，提高现场应急救援水平。孙春兰指出，当前北京冬奥会系列测试赛正在陆续开展，国际疫情仍然严峻复杂，疫情防控丝毫不能麻痹。要认真落实分区分级闭环管理，一管一策，一项目一方案，做到精准有效防控。要加强比赛场馆、运动员居住地、定点收治医院的疫情防控，定期开展预防性消毒和核酸检测。要完善防控导则，并加强宣传解读，突出重点，简洁明了，便于执行。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央宣讲团成员、市委书记蔡奇做宣讲报告，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出席。蔡奇从深刻认识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重大意义，深刻认识党的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和重大成就，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深刻认识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深刻认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要求，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六个方面，对六中全会精神做了宣讲解读。蔡奇指出，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这次决议同前两个历史决议一样，

北京市气象局副局长梁峰介绍说， 一个呢是首次在我国中纬度的山区组织实施了复杂地形下的气象多维度综合观测实验，在张家口跟延庆赛区建立了立体加密的气象观测站网，为我们整个冬奥气象预报技术的研发和实施具体的服务提供了比较精细化的天气背景数据。第二个首次呢是首次实现了百米级分钟级的业务天气预报能力，研发形成了能够覆盖延庆跟张家口赛区的百米网格十分钟更新的，使得我们在冬奥关键的气象要素的预报准确率方面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易烊千玺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倾情献唱的《一起向未来》新版 MV 日前上线，视频里一幕幕充满烟火气的画面描绘出一幅幅中国百姓喜迎冬奥的场景，展示了北京作为冬奥主和双奥之城的发展情况以及市民期盼冬奥的热切心情。从今年开始，新闻广播推出携手奔冬奥一起向未来特别报道，我们将带您走进北京的大街小巷，寻访和冰雪结缘的寻常百姓，聆听他们的冬奥故事。今天请听第一集夏波光收藏冬奥徽章的人。 携手奔冬奥一起向未来，徽章和其他奥运收藏品一样，是奥林匹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夏奥到冬奥，代表奥运文化的徽章不仅彰显着奥林匹克精神在北京的延续，还折射出北京这座双奥之城的历史变迁。今天我们跟随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去认识一位通过徽章收藏奥运的人，他就是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工作的媒体人夏波光，请听报道。 我叫夏波光，是一名媒体人，也是一个狂热的奥林匹克徽章的收藏者。冬奥和夏奥两个主题收藏了有将近30000枚的奥林匹克徽章。 夏波光的徽章收藏生涯始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 这一枚徽章啊，就是我在2008年奥运会收藏到的第一枚徽章，盐湖城冬奥会的关于奥林匹克传奇人物的这一套跟冬奥有关的一套徽章，开启了我奥林匹克徽章收藏的序幕。 北京冬奥会在2015年7月31号申办成功之后，夏波光在报道冬奥筹办的过程中，开启了第二个主题的收藏——北京冬奥会徽章的收藏。当时有一种舆论，就是北京有没有冰雪基因？那会儿北京冬奥组委正好开发出一套徽章，他果断入手， 叫老北京的冰上时光，15枚徽章，讲了从明朝一直到民国关于老北京的冰雪上的这些事儿。你像这一枚叫太液冰系，反映的是清朝的冰上运动会。你看这枚徽章反映的就是转龙射球，人在滑行的过程中进行射箭，不论是宫廷里面还是在民间，老北京也是一个热爱冰雪运动的城市，只不过说呢很多人不知道而已。 中国特有的长城文化、冰雪文化、春节文化在徽章中都有所体现。 24节气、12月令，包括中国8大节日，这3套徽章啊都是精品。一到上新日冬奥起点点，一到6点多钟就有人在那儿排队买，方寸之间很多场景都栩栩如生。我们是双奥之城，实际上通过2次奥运会的特许产品，尤其是徽章的开发，把我们中国的文化又进行了第2次深度挖掘，也充分地展现中国人的现在文化自信越来越强。 还有一套叫做点燃冬奥系列的徽章，夏波光对他也是情有独钟。 比如说第一枚是奥运三问，我们2008年奥运会经常说百年圆梦，其实也就是说1908年著名的奥运三问，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参加一次奥运会，什么时候能拿一块金牌，什么时候能够举办一次奥运会。这一挂鞭炮吧，随着它的点燃不断往上推进，其实你能看见我们国家由弱变强，越来越自信。 北京作为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和即将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双奥城市，夏波光手举相机见证了水立方到冰立方的转换，也记录了冰丝带等北京冬奥会建筑群的从无到有。他也通过徽章这个载体，尽自己所能宣传冬奥。 通过不断的收藏、不断的学习，感受特别多。后来呢，我就在视频号上开了一个冬奥徽章故事，把我认为很有故事的那些徽章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加起来100多集吧。最早石景山图书馆有一个讲台分享我们七大项15个分项的一些历史啊、一些比赛规则呀、这个讲座一直就没有停。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